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克里斯门罗为我们创作的，是由阿甲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奇哥蹦蹦和海边捣蛋鬼。奇哥蹦蹦是一只小猴子，圆圆的脑袋，长长的尾巴。在炎热的夏天里，奇哥蹦蹦正在草坪上修理一个洒水器呢。奇哥蹦蹦可是非常非常会造东西修东西呀。之前这个洒水器喷出来的水太多了，喷得大家全身都湿了。可是这会儿他又不喷水了。奇哥立刻跑过去检查，他说这个东西可能需要修理一下。奇哥在腰上系着一条很神奇的腰带，那是他的工具带，上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上面还塞着一个小工具箱，想要什么里面都有，粉笔头、扣链尺、纸滴器、滴水器、异物探测器、胶水、管工、腻子、腻子伴侣、猴子腻子、粘胶、砰砰锤、紫色涂料、挤压管、管子套、散热爬糖彩球、填絮球、胶带拆除器、加强胶带、额颈胶带、泼溅器、管道胶带、玩具探测器、漏缝探测器、摇滚器。我实在没办法把这么多的工具都告诉你，还有一些以后你找到工具箱、工具间的时候自己去看吧。就在奇哥蹦蹦修理喷头的时候，邮递员黑猫凯蒂骑着自行车来了。 嘿，奇哥。 哈喽，凯蒂。 凯蒂给奇哥带来了一张明信片，这是卡卡寄来的。卡卡是奇哥的朋友，他正在他叔叔的海滨乐园里度假呢。上面写着， 亲爱的奇哥，请到海边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在我叔叔的海滨度假乐园里有好多东西都坏了，请快点赶来吧，你的朋友卡卡。顺便告诉你，还有啊，我们可以去冲浪，这儿的海浪很爽。 奇哥蹦蹦心想， 我觉得我应该去海边，他们一定需要我的帮助。 其实另外一个原因是，奇哥可是个超级冲浪迷。于是奇哥蹦蹦收拾好了他的行李，打电话叫了一辆车就出发了。这是一辆三轮车，有一只小蚂蚁当做司机。可是在路上他们不断地遇到一些问题，三轮车的轮胎漏气了，车子歪向了一边。奇哥马上拿出他的工具箱，用小气筒、薄荷口香糖和几片三叶草把车轮子修补好了。一只骑车的青蛙跌进了水沟里，奇哥又用气球和拖绳把他的自行车打捞上来了。走了很远的路，他们停在了一家路边的餐厅里吃墨西哥卷饼。奇哥看到纱窗坏了，就顺手把纱窗给修好了，这样可以防止苍蝇飞进餐厅。而且奇哥还发现这家餐厅的麦根汽水桶出了故障，打开阀门之后没办法流出汽水来。于是奇哥拿出工具松开了一个螺丝，从螺丝缝里冒出了一个气泡来，接着汽水就可以正常流出来了。在修理完这么多东西之后，三轮车还是顺利地来到了海边。驾驶员对奇哥蹦蹦说了一声再见，就踩着三轮车走了。 齐哥四下里看着， 哇，海滨度假乐园看起来真是棒极了，这儿有好多游泳池、小木屋、草棚子、卖饮料的地方、打网球的地方、骑自行车的地方，还有玩高尔夫球的地方和打沙滩排球的地方，真是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而且远处就是蓝蓝的海滩啦。这时候，齐哥的好朋友大象卡卡沿着海边走了过来。他穿着夏威夷花衬衫和夏威夷花短裤，头上戴着夏威夷遮阳帽，只不过他把自己的工具袋忘在家里了。大象卡卡看到齐哥很开心。 嘿，齐哥，哎，我说看到你真是太开心了。我想这乐园里肯定有什么东西疯掉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齐哥看到老朋友也很高兴。 不过卡卡那身花花绿绿的衣服让他有点眼晕。 卡卡的叔叔比尔突然从一个冲浪板后面闪出来。 这是一只绿色的大鳄鱼。 比尔说， 嗨，齐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东西都被损坏了。 卡卡说， 是的，好神秘呀。 齐哥赞同地说， 的确很神秘，我觉得我先应该修理好那些破损的东西，也许我会找到一些线索的。 接下来，齐哥就开始忙碌了。他们先来到一座小棚屋前面，棚屋顶上有个大大的洞，在破洞底下有几个椰子，还有一些爆米花。 齐哥看了看说，看起来就像是某样东西哦，或者某个家伙从上面掉下来掉进了这个房子里面。 齐哥系好安全带，爬上了棚屋的屋顶。不过他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除了一根绿色的羽毛和一大片海藻。他把羽毛塞进了工具袋里，然后用棕榈树的叶子、细绳子还有钉子把屋顶漏的大洞给修补好了。另外一个被损坏的东西就是比尔叔叔的一艘小帆船，船板被什么东西刮蹭得很厉害，而且帆船已经开始漏水了。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家伙可能还在船上的长凳子里面塞满了面包渣。 这可真奇怪呀， 齐哥想着。他仔细地修理了船的底板，他给船板打了一块补丁，又向一位善良的船长借来了干湿两用吸尘器，把长凳子里的面包渣吸得干干净净的。接下来他们走到了挂吊床的地方。比尔叔叔说， 我想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咬断了吊床的绳子，吊床都从树上掉下来了。 齐哥说， 是的，我相信你是对的。 卡卡也点点头说， 这件事怪怪的，让我尝尝这些绳子是不是很好吃。呸，他们一点也不好吃。 齐哥修好了吊床的挂绳，重新把吊床吊在了两棵树中间。在吊床的下面，他发现了一个空的装蛋糕的纸托，还有一串三角形的脚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救生员跑了过来。 糟糕啦，螺旋滑道出事故啦。 大家赶紧冲向了螺旋水滑道。 螺旋水滑道就像是一只扭扭歪歪的管子，爬到最高的那头就可以跟着滑道里的水一起日日日日日日日扑通冲进游泳池里了。可现在只有一点点水从管道里流下来，里面滑下来的游客都在抱怨 啊，水都到哪儿去了？ 哦，这样慢蹭蹭的下来把膝盖都弄疼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他们听到从管道顶上哗啦一声巨响，一大股水喷了出来，正在滑道里的游客被水冲着噗一下冲出了水管头。虽然他们都没有受伤，可他们全身都湿透了，而且也被吓坏了。他们一个一个的从水池子里爬了出来。 哦，这是怎么了？ 现在水滑道的管子简直变成了一根消防水龙头，它呼啦呼啦呼啦的拼命的往外喷着水，吓得人人都找地方躲避。齐哥心想， 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抽水的水泵出了什么问题？我得去看看。 齐哥走向水滑道后面的小房子，水泵就在这里面，可是门被锁起来了。齐哥从工具袋里拿出了90度旋转探测器，检查了一下球形门把手， 没什么问题。 他又用半英寸松松器松了松门把手，他在门把手下面塞了一个晃晃器子，然后又在晃晃器子的后面喷了些没有颜色的油。很难说清楚到底要喷多少。最后他在钥匙孔上刷了些气泡粉，咕噜咕噜咕噜，三个小泡泡从里面飘了出来。 这很好。 这个时候齐哥蹦蹦觉得肚子饿了，就吃了一根香蕉。吃完以后他晃了晃门把手，然后慢慢地旋转，直到听到咔嗒，门锁终于打开了。他慢慢推开门，扒着门缝往里瞧。他朝水泵间里看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只大大的绿色鸭子正在控制水泵的阀门上跳舞呢。它跳着踢踏舞，向前转，向后转，向前转，向后转。怪不得水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企鹅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他才很有礼貌地说， 我说，嘿，你在那儿干什么？ 那只鸭子说， 跳舞跳舞，你喜欢我的舞姿吗？你跳的舞动作真不错，不过你跳舞给水滑道造成了一些麻烦。 鸭子很吃惊， 我惹麻烦了？是啊，有些老鼠正在滑道里经历大风大浪啊。那要是我从上面下来会不会就好了？ 鸭子问。齐哥说， 是的。 只见鸭子做了一个直体后空翻，落在了地上。齐哥转动阀门，关到合适的大小，让水流变慢。这时候鸭子倒着走太空步，撞上了一堆水桶。 哇，这儿的东西可真是多啊，被打破了很多。 齐哥扶他起来的时候有了新发现，他的屁股上长着绿色的羽毛。齐哥从工具袋里取出在破房顶上找到的那根羽毛，两根羽毛一比，他又看到鸭子的脚腕上缠着一些海草。他 的脚是三角形的，留下脚印一定也像吊床旁边沙滩上的那样是三角形的。现在齐哥终于知道海滨游乐场里的麻烦都是谁制造的了。这时候卡卡和比尔叔叔进来了，齐哥看了看鸭子说，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破坏那些东西的原因了，不过我肯定这只是个意外。 卡卡说， 是一只鸭子吗？就这样吗？我还以为是个怪物或者是一头野兽的。 是啊，这只鸭子有点野，不过我得说它的舞真的跳得很棒。 鸭子跳着舞出了门，蹦上他的自行车，沿着海边骑走了。卡卡告诉他， 嘿，下次尽量别弄坏那么多东西。 鸭子回答，哎，知道了。不好意思。 他撞在树上了。哎，不过卡卡还是很高兴。 终于又解决了一个难题。 卡卡的叔叔比尔说， 齐哥，你真的很善于解决问题啊，我想他不会回来了吧。好吧，至少现在坏了的东西都已经修好了。 齐哥点点头问卡卡， 是啊，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么老伙计，我们现在这个主意怎么样？我们去冲浪吧。 在落日下的大海上，齐哥和卡卡高兴地冲起浪来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同事小张带着4岁的儿子来呱呱家里边做客，呱呱的妈妈就拿了橘子给小朋友。他的同事小张说，儿子，阿姨给你橘子了，那你该说什么呀？ 小朋友低着头很不好意思， 呱呱的妈妈赶紧说，哎，不用谢了，不用谢了，你赶紧吃吧。小张笑着说，我这个儿子呀，太内向了，不敢说话。没想到这个时候，小孩子特别小声地冲着呱呱的妈妈说， 阿姨，能帮我剥开吗？ 有一天，呱呱在他的房间里边看历史书，当他看到了韩愈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转过身来问爸爸说， 爸爸，韩愈是谁？ 爸爸告诉他，哦，这个韩愈呀，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25岁就已经是进士了。呱呱很不屑地对爸爸说， 爸爸，我觉得韩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今年才6岁就已经进士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 ABC 幼儿园的罗允生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别看我的手儿小。 别看我的手儿小，做起事情很灵巧，我的图书摆摆齐，我的被子叠叠好，